得罪宁也在劫难逃。要怪只能怪我鬼迷心窍，宁愿为你放下所有骄傲。好在经过时间长期治疗，我已经不再那么神魂颠倒。希望你天天吃不饱，夜夜睡不着，也像我一样受尽了相思煎熬。希望你付出比我多，得到比我少，和相爱的人从此互不打扰。 和相爱的人从此互不打扰。